揼骨咧就揾阿肥叔， 係啦， 就請教佢，係啦，喺骨牆遇鬼咧就請教 X 小姐。點啊？你聽到咩翻嚟啊？ 咁又唔好咁講，但係我聽翻嚟嗰個咧，其實都係最普通嗰只啫，地鬼砸啫。 係。 不過咧，就我嗰個脊骨揼骨師成日同我講咧，佢話第一次佢以為自己攰得滯啊。 唔係，係咪喺正常嘅骨牆定係喺美容院嗰啲？因為美容院有啲 出去，佢 自己去享受。 交叉係啦，銀交叉交叉嗰間啦。 係。 咁然後跟住佢就，佢話好得意嘅，佢話嗰個咧，佢好多房，佢周圍走，可以去好多地方噶嘛。佢每一次去到嗰一個區咧，就砸噶啦。每一次去嗰個區就砸噶啦。 係。 唔知點解嘅，咁然後跟住咁，我問佢，咁可以要唔可以要求唔入嗰個區瞓噶嘛？你可以去第二啲房噶嘛？跟住佢話要求咗去第二間房咧，都開頭冇事嘅，開頭都冇嘢。 係。 又跟住咧，隔咗佢話唔知揼多兩，因為佢係嗰啲按摩師好犀利嘅，佢哋唔知係。對自己太好定點啦？你知道香港揼骨都幾貴噶嘛？ 係啊，貴 每個禮拜都要揼翻幾拍嘅。 係。 係啊，又跟住佢話， 即係佢幫人揼完自己要揼噶嘛？係啊，啱啊，係啊。有陣時唔喺香港揼都要上大陸揼噶嘛？ 佢話大陸啲手勢唔得啊。 係啊係啊，一啲啲都撞啱啊！有陣時。 又跟住佢就留翻喺香港，跟住佢就話開頭就係嗰區嘅。 嗯。 咁佢諗住轉咗第二區好啲啦，咁但係佢就話第二區就反而唔係窄，佢話成日見到有人影喺個門口行過啊。 有人喺門口行過，好 合理啊！我話你其實你係有人影佢行過，係係好正常噶。佢話：但係我嗰間係最尾嗰間篤房嚟嘅喎，人行喺嗰度行嚟行去行邊度啊？佢哋，你話行到去對面房一個人影停，跟住入去，一係入我呢度嘅啫。 行嚟裝下你哋咯，裝完咪走咯，都有㗎。 裝嘅時候你會見到個面型，但係佢會現啲㗎嘛。 但係佢又冇擰個頭過嚟嘅，即係直行啫。 係啊，直行出出入入。跟住我話：，嘿，咁你覺得咁恐怖，你咪翻翻大陸再咪，都唔係得一間骨牆啦。 係啊係啊。 你去第二間都得啩。 啱啊，係啊。 又跟住咁，佢話：，咁去第二間，佢話：，咁去得邊間咧？揼開嗰幾個師傅都喺嗰度。跟住我又問佢：，咁你可以約啲師傅去佢哋屋企揼噶嘛？ 嚇？ 可以㗎。 我知道可以，但係好少人會咁樣做㗎。 會嘅，佢哋啲按摩師女人同女人嗰啲有乜所謂啊？ 哦，咁啊係，誒唔驚佢咩嘅，又驚做啲咩？ 跟住佢真係約嗰個按摩師去佢屋企咧。 唔係喺屋企度撞鬼啊？ 唔係啊，佢講翻俾佢聽啊。 哦，即係揼緊嗰時話俾佢聽。 係啊，佢話：，你嗰幾個位啊，你去親做嗰個位啊，我其實我哋自己都驚嘅。 係係。 佢話原來咧，本身有一個即係揼骨師傅啦，佢哋下邊嗰啲啦。咁其實就本身後生嘅時候咧，揼男人嗰邊嘅。咁南明嗰邊其實你都知道，佢哋旺角區出名都會有斜骨啊嗰啲諸如此類啦。跟住揼到年老色衰，就變咗去女賓部啦嚇。跟住就話佢好似係唔知道感情有問題定點嘅。咁就最終咧就自己搞掂自己嘅。 用咩方法？ 好似冇記錯，聽嗰個阿姐爆翻響後就割啦。 割脈啊？ 割脈加食藥。 哦。但其實都幾難死人嘅，一定要冇人發現先至死咯。 佢自己住㗎。 嚇，係咯，冇人發現先至死咯。如果唔係咧，割脈怎樣割脈食藥未必會死，睇下食啲咩藥啦，仲要係啊。 佢就好似係抗抑鬱藥嗰堆咯，嗰一紮啦。 跟住就瓜咗。 咁啊瓜咗啦，但係佢話佢呢個女子就喺呢間嘢度都做咗好多年㗎啦。佢本身係唔會，因為佢淨係翻夜班嘅呢個女仔。佢每日都翻工咯，其實佢話你俾鬼砸嗰區就係平時佢自己 hold 住喺嗰個位個區嚟。係。佢話你俾佢砸，其實即係佢可能幫你攣緊嘅啫。咁樣同佢講翻，不過我哋自己 即係佢都幾敬業熬業。 好敬業嚇，但問題佢話我哋啲按摩師，我哋即係 VN 你啲區咯，話曬之前佢生前有識嘅。死後仲大家爭埋同一份嘢做，咁樣怪怪地啦。係 係係。 但係佢話有飄，即係有嘢。另外一區就篤尾房嗰個咧。他話嗰度就真係唔知點解啦。跟住佢話但係佢嗰個位咧，唔係講嗰個按摩師咁簡單，係佢哋裏邊啲按摩師都有見過㗎。都係唔中意佢嘅。 喂，絕對唔出奇嘅。點解咧？因為喺呢啲骨牆嘅地方咧其實好多叫做好多人出入啊，好多唔同背景啊，或者好多唔同嘅故事喺度發生過，你哋唔知啊，可能咧。以前有些在做的職員啊，發生過啲咩事，大家不知啦。二來就係始終呢地方咧都係烏燈黑火，再加上咧好多間都係落地牢嘅。係。落咗地牢咧，就相對就容易啲惹到呢啲嘢咯。 但係我嗰個按摩師就從此冇再去啦，因為佢哋約到出嚟我啫嘛，就冇再去嗰度啦。 係，嗰間都唔知我嗰間我僆仔嗰時去嘅，而家即係變成咩樣都唔知啊。 應該同你可能僆仔嘅差唔多，啲 冇 裝 裝 修 修 爛茸茸咁樣 係 咧。 啊。 因為我對於上幾年前去就已經係爛茸茸啦，仲 係 要收我哋390幾，仲要一定要簽咧。 啊，唉，咁啊唔好幫襯啦，香港咁多嘢，仲要有鬼添係咪？ 咪就係 咯。係啦，香港咁多間，好啊，嗱，咁啊，我哋有提過啦，喺呢一個美容院裏邊啦，養鬼仔啦，或者喺呢個骨牆裏邊咧，就撞到嘢啦咁樣。好啊，咁我哋又翻嚟美容院啦，咦，美容院你講曬未㗎？我想。 其實我仲喺外地做過嘅。 哦，外地喺邊度嘅美容院咧？ 喺澳門。 澳門嘅美容院，咁過嚟睇下美，澳門又點樣咧？ 美容院嗰 part 就可以唔使講，聽佢哋班做賭場嘅精彩啲。 哦，好啊，好啊，賭場嘅，澳門賭場咪又係不外乎養鬼仔咋，會唔會啊？ 唔係，因為其實澳門賭場你都知有啲好老字號啊，嗰啲又有嗰啲咩騎龍逼死人啊、跳樓嗰啲事件都無法無天㗎 經 啦， 常有㗎啦， 經 呢啲 常㗎 係啊。 啦呢啲。咁其實本身咧，我哋有一班客係做可能啲啦，即係派牌嗰啲啦，跟住有啲就係賭錢做馬仔嗰啲啦，都係我哋啲客嚟嘅。有啲就做公關啦，佢哋三 part 都有故仔講 係啊，係咩？哇！咁啊，即係有排講係嘛？ 誒， 都好精彩啊！咁樣， 佢有精彩咁，其實老 即 實 係 講 咁多 part 唔同嘅經歷啦。 真，每 part 抽一個講 好啦，每 part 講啲嚟聽下。 有一個做馬仔嘅。 係。 馬仔嗰個係女人嚟嘅，其實澳門有好多女人馬仔嘅， 係， 佢哋嗰啲仲係阿姐級嚟嘅，唔靚女嘅。咁然後跟住咧，佢就賠啲客賭錢啦，咁就好舊牌，澳門皇帝間最舊嗰間 casino 嚟嘅。咁然後跟住咧，咁你有冇去過嗰間嘢裏邊嘅？ 基本上澳門大部分賭場我都入過去睇風 即 水㗎，自己 留 我自 過幾 己， 條腳毛啊？ 唔係我唔係入去賭錢，我入去觀摩下人哋嘅風水佈局。 我講緊嗰個就係雀籠嗰間，咁雀籠嗰間咧，咁你 我哋叫舊葡撻， 我嗌佢 葡 雀籠啦，唔好 撻葡撻， 咁明顯啦，大佬，我 雀 驚 籠咪即係葡撻啦，大家知啦， 唔好咁啦。咁然後跟住咧，其實佢嗰度成個裝修咪冷 grand 咁，好暗噶嘛。咁佢就同個客賭到半夜3點幾嘅，咁你都知嗰啲時間天昏地暗噶啦。咁佢就去洗手間，我都唔明點解洗手間唔應該要燈，即係燈光要光猛啲嘅咩？佢帶過我去嗰度食飯一次，跟住我有望過，都真係幾黑嘅。 咪咁咪，其實好多賭場嘅設計都係希望咧去迷啲客啊。咁你去到某啲位咧，你太過光咧，客咧喺廁所咧洗洗塊面咧，咁光咧清醒咗咧，佢就唔再賭噶啦。你明白？ 咁又 佢目的就要迷你一下啊嘛。等你入到廁所裏邊洗完塊面咧，人都唔會清醒嘅，一係都係烏燈黑火啊嘛。 但佢又好搞笑，通常啲酒店 casino 通常啲洗手間設計好空蕩噶嘛。但阿雀龍嗰間咧就出奇好逼嘅喎，即係佢賭場出嚟嗰個洗手間就好逼嘅。咁我呢位客人啦，跟住佢又係一個常理入去最尾嗰格去廁所啦。咁佢就推門，咁又咁推開咗道門啦。佢見到裏邊有個人喎，咁佢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佢就走翻過隔離嗰兩格咁樣拍啦，有呢度吉嘅咁去翻啦。咁佢去嘅時候喺度諗。個廁格咁細，佢點樣企喺嗰個位咧？其實佢企喺邊個位咧？呢個係馬桶啦，呢個係垃圾桶，佢就喺呢埲牆呢一度踎咗喺度，咁樣昂高頭望住佢。跟住佢就喺嗰邊屙緊嘅時候，就喺度諗係咪細路嚟嘅咧？半夜三更有個細路，好似唔係幾好，係咪走失咗咧？ 賭場裏面有細路啊？ 係啦，但係佢哋佢係諗緊呢樣嘢，因為佢覺得即係佢個 mind 裏邊正常一個成年人 係半夜三更，其實賭場就冇分半半夜三更，你24小時都有 都冇細路㗎啦 嘛。係啦，但係就冇嚟會有個細路咯，係啦。 係啦，咁佢但係佢個 mind 就覺得呢個窿係唔會一個正常成年人男女都好攝入去嘅。跟住佢就話，我就突然間諗下諗下，係咪呢啲小朋友走失咧？會唔會啲賭客帶啲小朋友喺樓上走失咗落咗嚟咧？唔好理啦，去完之後諗住過去再去。開門啦，佢開門嗰刻個人仲喺度，但係今次佢望真啦，係一個成年嘅男人嘅樣嚟嘅，但係佢就嗰下愕一愕然，佢仲諗住喂細路嗌住咁入去嘅，跟住佢閂翻道門， 佢又真係算幾好，可能佢自己做編本咧，佢冇尖叫冇慘叫，好冷靜咁走翻出去，跟住就同佢個客講：我今日唔係好舒服，我聽日再陪你到。跟住咁，但係其實澳門人佢哋都幾信即係可能風水啊、拜神噶嘛。 唔係做賭場都一定信嘅啦，係啊。 又咁，跟住佢就嗰下就即刻回沖咁啊翻去。跟住到第二朝，直頭等嗰啲廟啊，最早開，因為澳門有兩間，即係除咗媽閣廟，仲有兩間廟，佢哋本地人中意拜噶嘛。等嗰兩間廟開門衝去咯，去收驚啊！因為佢哋覺得總之喺賭場遇到呢啲阿飄咧，一般都唔係咁好嘅，通常係賭鬼，賭死咗嗰啲鬼，即係可能佢死咗之後都仲要賭嗰啲鬼咯。佢覺得佢哋對佢哋啲生意唔係咁好，同埋。馬仔有分好多種噶嘛，有隻係騎死噶嘛，有隻就係等你慢慢搣、慢慢搣、慢慢翻嚟噶嘛。我呢個客正正就係騎死嗰只嚟嘅，所以佢就個心梗係覺得唔安樂啦，都唔知係咪之前騎死嗰啲嚟嘅，跟住佢即刻走去拜神啊，諸如此類啦，總之做晒所有嘢啦。跟住從此以後，佢啲客話要去着龍，佢都話唔去，另一個隔離。 去另外，其实系咯，咁多间系咯，而家澳门啲赌场多到咁样，同埋仲何必要去间旧嘅咧？ 唔系啊，因为系佢个客赌开着龙有钱赚，有 哦， 钱赢，跟住佢咪而家将支水到佢个客，佢咪以后唔使踏足嗰度咯。佢水到佢个客隔篱新嗰间神主牌，咁先至解决咗个问题啫嘛。佢话从此以后佢真系好惊再入赌场嗰个范围啊。佢嗰个，因为其实佢哋嗰边最兴困住金箍嘅系嗰栋啊嘛，系着龙咪最近码头啊嘛，一系就回力。 回力咯， 系 回力 啦， 近啊！如果 回力 讲， 都近噶，回 系 力 啊， 都跳唔少啦嗰 系 间。 吓，回力点样 啊，回力我冇去过，因为我嫌佢残又嫌佢旧， 咧？ 兼及我唔赌钱嘅， 系 我要去嗰度做咩咧？有冇嘢食？ 啊，冇嘢食咯，就系间呢个咩咯？大班去读骨。 我去揼骨，我去珠海啦。 系， 珠海又几靓，御温泉嗰啲。 余温泉都有鬼嘅，你知唔知啊？ 我都听闻 系啊，余温泉好猛鬼添啊！ 系。咁我就冇想御温泉嘅。 系，唔系我都去过两次嘅，系啊。咁咧就即系就叫做咩啦？遇唔到啦。 呢个缘分嚟 我 嘅， 系想遇下睇下 同 咧， 阿 就。 黎生讲一样，你同佢冇恋爱嘅缘分。 因为咧，好多人咧同我去完翻嚟咧，就唔好话就系御温泉嘅，其实好多个温泉旅馆咧都会有嘅，系啦。但上两集我哋都有提过一啲日本温泉旅馆啦，但喺内地嗰啲咧都好特别嘅，因为嗰啲有啲假温泉啊。咁呢假温泉里边咧就有一啲即系有啲鬼喺度咧，好得意嘅。咁啊，呢啲鬼咧就好中意咧就因为佢啲温泉系假嘅，就变咗嚟讲咧。佢冇咗嗰種真係嗱，如果有啲真嘅温 硫 泉咧， 磺， 係啦，冇錯，佢有啲硫磺味啊，或者係有啲叫做 辟 礦物 邪， 喺度咧，真正嘅礦物喺度咧，佢真係有一種辟邪嘅作用嘅。但係呢種假温泉真係冇咗一段時間咧，啊咁樣，但係佢哋其實咧，唔好話人中意浸温泉咧，其實鬼都會中意浸嘅，知唔知啊？ 有感覺嘅咩？ 係啊，你點知鬼冇 啊？咁咪 冇 係， 感 佢哋 覺？ 都係人嚟嘅啫。 係啊，咁樣佢哋咧，其實佢哋都中意浸嘅。有陣時你逢呢啲咁嘅温泉咧，都係呢啲24小時噶嘛，好多時都係24小時。咁樣咧，有時半夜三更咧，我聽過嚇，就話喺呢啲咁嘅假温泉嗰度咧，半夜三更咧，係竟然好多人喺度浸。咁你又冇諗到點解咧？又唔係大時大節咯， 咁 點 咪 解 同 會？ 戲院全院滿座一樣效 係 果？ 啊，好多人喺度浸嘅。咁咧，到你落去浸咧，你落咗水，發現啲人唔見咗。 哇！ 係啊，你落水之前見到咁多人啊，喺是但啦，個池都咁多人啦。咁求其落一個啦，落到去之後，冇晒嗰啲人。 咁即係其實所有人類嘅娛樂設施，其實佢哋都係要共享㗎，應該都係特別多㗎。 但係真温泉就好啲咯，嚇。 有啲硫磺辟 係 邪 啊， 啊 因為 嘛。 假温泉咧就相對係特別係惹到呢啲鬼 因為 翻 其 嚟。 實我覺得大陸嗰啲仲要懶，係園林實景嗰啲咧，陰暗位又多咧，可能嗰啲又聚翻多少少咧。 係啊，嗰啲陰暗嗰啲園林實景都係假嗰多啲，大陸好多假嘢。 基本上大陸嗰啲全部都當假得㗎啦。 啊，除咗騙子之外，全部都係。 冇錯，騙子係真嘅。 除咗騙子之外，全部都係假㗎。 係啊。 係咯，哇！咁我哋講個賭場係咪未講完㗎？所以仲有頭先講馬仔啦， 一個馬仔啦， 仲有咩？ 咁仲有個就講 Dila，Dila 即係咩咧？ 派牌 係派牌， 係啦。咁呢個派牌咧， 其實新人同舊人咧，佢哋會兩個教嘅時候咧，就會話俾佢聽，如果你見到嗰個賭客係唔係好正常嘅時候，唔該你即刻離台， 係， 去休息下乜都好啦。其實 係， 舊人會教佢嘅。 嗯。 咁我呢一個客人咧，佢就都唔算新嘅，其實佢喺其他地方有做過嘅，只不過佢呢間係第一次接手嘅。咁呢間咧，其實就喺氹仔嘅，都頗大間下，乜乜人嗰間啦嚇。咁佢做，因為佢唔靚，所以佢就做笪笪地嗰啲嘅。咁然後跟住 即係但係即係各叫做咩職啊？嗰、那個叫做 貴賓廳就冇佢份啦。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因為貴賓廳你嘅資歷夠啊，樣貌又要捐好少少先至會 係。 做到啦。咁佢就唔靚，咁又普普通通啦，又新入行冇乜經驗，就做笪笪地嘅。咁其實佢就遇上咧，因為其實佢都做過，之前做過半年至1年時間，到其他公司嘅都係派牌，咁佢照派咯喎。跟住咧，但係佢有個朋友做咗幾日，其實即係佢有個朋友喺裏邊做緊噶啦。咁佢就喂，你記住喎，你本身大概咧咩鐘數，夜間嗰啲鐘數嚟嘅。佢話唔知3點零鐘咧，會有個男仔咧，真係男仔，佢話後生仔嚟嘅，20零30歲嘅。佢就會埋台度喪到，賭到你收工，佢都唔走嘅。跟住我嗰個客就問佢：佢有咁多錢咩？佢話你唔好理啦。佢總之佢就會一直喺度喪賭啦。然後跟住你俾佢繼續賭嘅時候咧，佢就唔會離台走噶啦。賭下賭下咧，你就會見到啲唔應該見到嘅嘢啦。咁樣咁佢就 見 冇 到 詳 咩？ 談， 即係 佢冇詳細 嗰啲 講， 錢唔係錢嚟嘅， 佢冇 陰 詳細 司 講。 子嘅。 佢就冇詳細講，但係咁佢個 friend 即係我嗰個客人就聽完之後，咁樣，見到先算啦，咁佢就照做啦。咁做嘅時候咧，咁就真係聽佢嗰個朋友講嗰個時間到，就真係有個男仔坐埋佢張台度。咁坐埋佢張台度咧，咁其實佢哋本身會有籌碼噶嘛。嗰、那個男仔佢唔係攞錢嚟換籌碼，佢真係已經拿住咗籌碼嘅。咁佢開始賭啦，賭，佢發覺唔對路喎，咁似你形容嘅，同埋點解嗰個人越賭個面色越難睇嘅？ 輸得緊要咯， 贏嘅， 贏錢， 一直贏錢嘅，就因為佢本身佢哋啲賭場有機制噶嘛，如果嗰個客贏得太多鋪嘅時候， 就 佢 封 哋要 台啊嘛， 封台或者叫禁鐘，可能叫佢轉人或者諸如此類啦。撳咗好耐鐘，點解都冇經，即係冇主任嚟轉嘅咧？個男仔係一直係咁贏嘅。一直係咁贏噶，佢搭到嗰啲籌碼好大堆噶啦，一直贏冇輸過。跟住佢就唔對路，但係問題佢哋本身啲攬你冇得離台噶嘛，卒之俾佢搞到最後一張牌要換牌啦，部機佢會自己響就會通知主任噶啦嘛，冇牌啦，跟住先至嚟得到。跟住個主任就問佢：喂，你本身唔係15分鐘一個 break 嘅，點解你頭先唔撳鐘叫我換人？跟住佢就同佢講：唔係啊，我撳咗好耐鐘噶啦。長撳咗好耐啦，跟住佢話點講？你見唔見到我全部都中晒啊！俾人哋佢哋百家樂民乜裝閒裝客，我唔識佢哋裏邊嘅內容啦。跟住主任望，佢話吓，邊有啊？佢唔係咧，你望下嗰個賭客啊，嗰個賭客。跟住主任一齊望，哦，佢成日係咁賭噶啦，你而家望下佢個樣。跟住一擰轉頭望，跟住我個 friend 真係從此以後就轉行。佢望翻佢嘅時候，嗰個男仔咧流緊血啊，塊面流緊血，然後跟住佢就已經嗰下嚇到暈咗，唔係暈嘅，叫人搀扶啦。總之就係，然後跟住嗰個主任話，其實個主任好憎你啊。 點解要真啊？哦，即係整蠱喺佢 臨 手 尾你仲要叫佢望嘅？ 即係其實佢哋個個都知㗎啦，係咪啊？ 全部都知噶啦， 係，全部個個都 因為 知。 其實佢哋後期咧，嗰個主任就唔知可能真係內疚嚇死咗佢咁滯定點啦。總之辭工好急就辭工嘅時候，佢就講翻個事實俾你聽。呢個男仔咧就賭輸咗錢，輸到爆咗，佢仲要真係借錢嚟輸俾啲馬逼迫佢嘅時候咧，咁佢就俾人夾翻上樓上酒店房， 係就跳咗落嚟。 冇錯啦。 系， 落咗嚟嘅， 系， 佢話就係呢個人嚟嘅，唔係好耐之前嘅啫。佢話大概幾年前到嘅啫， 哦， 但係佢本身係嗰啲爛賭嗰啲賭性好犀利嗰啲嘅。 但係我最關心就係咧，佢賭翻嚟啦，佢唔係揾錢嚟換馬，佢賭嗰啲馬，咁嗰啲馬係咩嚟嘅咧？我又好好關心下。 佢唔係啊，佢哋嗰啲馬，佢最終咧，我個 friend 卒之着又再問個主人嘅，喂，咁佢啲馬係啦，同你一樣 係 有呢 啦， 個問題，啲馬邊度嚟？係你睇下陰司紙咯，喺 即 某一張台換完之後，跟住你就喺某一張台度嗰堆後邊收嘅錢就係陰司紙嚟㗎啦。 係。 但佢會係換嗰張台，但係佢會走嘅喎， 系， 佢唔會喺呢張台度嘅喎。 系，哦，咁得意 係 啊！ 啊，跟住但係 佢又 佢 唔喺度写咯，攞 冇 咗啲 錯 钱， 啦， 攞咗一码之后走去第二张台 係啦， 咯， 但係 系。 佢又奇嘅喎，佢係話問翻嗰個主任咧，佢話呢一個朋友仔出現嘅時候咧，佢一直都會贏嘅喎，同埋佢哋底下個鐘會一直壞嘅喎， 系。 壞到本身冇晒牌而響鐘。 咁樣其實咧，嗰啲咁樣嘅主任咧，一早知道咁樣都係知道係嗰個鐘數嚟㗎啦。咁樣就其實就喺嗰個鐘數，除非特登整蠱嗰個人嘅啫。如果唔係，好老實講，就係揾個知嘅去做，反而好地地咯，反正都知㗎啦，係嘛？ 但係就係知嘅冇人去做嘛，通常俾呢啲叫菜鳥的人士去啊 哦，一係嗰個鐘數封台咯，得唔得咧？唔 咁 開咯， 老實 日日啲 講， 台都係輪流休息㗎啦，係 係， 嘛？ 但係問題老實講真啦，佢話其實佢想封都冇得封啊，個主人話佢都不定期唔知邊張台坐嘅， 系， 咁點 哦，咁 封 啊， 咧？ 即系嗰个钟数，知道个钟数啫， 係啦， 就唔知道去边张台， 係啊。 系咯，嗱，咁啊，赌场大家嗱，美容院大家听过啦，听完之后唔知够唔够胆去，赌场听埋啦，咁去赌场，如果你有一日咧发现隔篱有个人咧啊，赢钱都黑口黑面嘅，咁你小心啲哦，话唔定嗰只 喂，就係佢。 就系鬼嚟噶咯，一阵间翻嚟再讲其他嘅故事。 第一集嘅嘉賓咧，請嚟 Doctor Bear 咧，當然咧就要講一單重案啦，林過雲啊，雨夜屠夫。 原來喺暗角嘅地方，林過雲收埋咗一個個密封嘅膠樽，裡面浸住嘅居然係女性嘅乳房同埋生殖器官。 佢係想解開，不過佢好明顯係冇學過任何嘢啦， 只係好求其， 所以佢。初初都好亂下嘅，同埋就算戒咗落去，跟住第二刀又唔係動啱嘅位，即係我所知就佢浸住嗰三忽咧，就啱啱女性嘅陰道，跟住就連埋佢有少少嘅盆骨，即係鋸咗出嚟嘅。 連埋咁樣好大嚿， 即係一嚿咁咯，即係咁上下咯。 哦，黐住少少，黐 住。即係個外陰，跟住入邊有啲盆骨嗰度黐到。 咁佢用即係用刀啊，用嗰啲解剖刀，其實 出邊就一定，出邊就解剖刀一定得，不過盆骨嗰兩橛一定要鋸噶啦。 講到底咧，都冇辦法核對到而家警方所謂嘅四個嘅死者啦，係咪就係即係嗰啲殘肢嘅所有人啦？即係殘肢裡面會唔會有其實有其他嘅死者呢？好啦，我哋介紹一下馬後炮先。咁因為咧，佢今日同我哋咧就會講下佢咧一啲行內嘅秘密嘅。 咩行先？ 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我曾經喺機場咧車到一 pair 外籍情侶啦。咁外籍嘅情侶，你知我咁肥坐喺右邊啦，個男啊坐喺我後邊，個女仔咧就唔知點解咧就擒咗上個男人度咧。就係咁喐，我初時都冇懷疑嘅喎。 哇，好離譜啊！我聽嗰啲係踎低嘅啫嘛，通常。 係啊， 突然間唔見咗個人。 咁佢咧，擰轉身咁樣趴喺佢嗰度，咁啊死啦！點解我行緊青魚幹線架車一踩架車就漂呢邊？嗱，我又咁重啦，佢兩個加埋喺右手邊喎，踩親就漂我呢邊 嘅 喎。 佢哋喺後面搞呢啲嘢，咁樣佢發出嗰啲咁嘅吟聲浪語，你點樣專心揸車？ 冇辦法㗎， 我真係試問下你。 佢咧講英文，咁我就有限公司啦，叽哩咕噜我都唔知點制止佢。即係焗住就聽你，即係好似仲現場嘅 AV 版。 我今晚嗰個題咧就叫做《靈遊夜場》啊。 咁喺大圍有間都叫做幾老牌嘅酒吧嘅。 而家仲喺邊度？ 而家唔喺度㗎啦。 叫咩名啊？記唔記得？ 火車頭。我哋每日收工咧都會擺幾支益力多同埋一排金沙喺度。我覺得嗰度係嗰間場嗰度個角仔係通道嚟嘅。 通去邊度？ 通去邊界通道咯？我唔知道通去邊度喎。 直接通去靈界，你覺得？ 嚇、啊，我覺得係佢啲嘢，佢夜晚黑會嚟開 party 嘅喎，即係收咗工。 即係嗰度。 四點後佢會嚟開 party，、嗯、直頭有伙計，即係話譬如漏咗嘢啊。 嗯。 翻轉頭攞。 翻轉頭開鎖匙爆曬音樂。 會唔會你教咗時間？ 外面聽唔到㗎，你入到去就好嘈啊！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烈力晚晚陪住你 賭錢咧就唔係一定咧要去澳門啲賭場嘅，咁啊香港都好多賭博合法嘅賭博嘅，例如跑下馬咁樣啦。咁啊講到跑馬，香港兩個地方啫，一個就沙田，一個跑馬地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就阿 X 小姐就會同我哋講下跑馬地咧一啲舊樓啊，山崗道嗰邊咯，係咪？係 啊。 係啦，咁嗰度唔係你發生啊？ 唔係我發生。 朋友發生。 係啦。 啊，咁啊朋友將個佢嘅經歷話咗俾你聽。 係啦。 咁啊麻煩你演繹下出嚟。 我怕我沒有去那麼全神，可能你下一集要請他上來。 好啊，你幫我邀請他上來，我記住。 真的沒問題，因為其實他是特別 request 說他這個，一定要 講這個。 對，要講這個的。是， 好。 因為其實我想大家有時候可能都有去住過舊樓，他們有些裝修都挺奇怪的。 嗯。 就會犯了我們常識知道風水大忌那些什麼門對門啊那些東西。我這位朋友呢，他的房門呢，就對正屋企大門。 我以前試過，有些屋都會咁樣噶，係啊，有主人房對住個大門。 係啦，但係佢就係嗰啲細路房啦，就對住大門。咁阿媽間房就喺隔離嘅。咁其實本身佢入去住咗都一段時間，其實都正正常常，冇乜特別事幹嘅。其實都唔知點解嗰日突然之間嘅，冇發生過事，又冇嚇親。有啲人成日話嗰啲小朋友俾人嚇親，魂魄唔齊先會容易夾到個channel，乜都冇嘅。就嗰晚只不過佢係瞓唔著啫。 好閒啫，瞓唔著。 係啦，瞓唔著，咁你喺房度碌嚟碌去，咁你實周圍望㗎啦，但又唔敢開燈，驚嘈到阿爸媽媽會過嚟鬧你唔瞓覺啊。咁佢就碌嚟碌去個過程咧，咁碌到一面就望住，因為其實佢哋細個咧係嗱呢個要強調翻，細個佢哋阿媽唔俾人閂門嘅，咁佢就要開門嘅，咁佢望。 點解唔俾閂門瞓覺嘅？ 因為驚佢閂埋門自己開燈喺裏邊玩咯。 哦，即係驚佢唔翻。 係啦。然後跟住佢就望咗落去大門度，即係望住自己個房門口啦。咁望咗一陣都冇乜嘢，但係都冇乜嘢望。佢正準備唔知擰去邊度，諗住不如開掩道門咧，跟住開眼燈玩玩具咁之際啦。佢就見到有個女人，係穿過到大門而入嚟嘅。 係， 因為佢形容就比較傳神啲嘅，佢成個形象講出嚟。但係問題佢就話佢先見到個頭先嘅。跟住慢慢個身咁樣穿過咗道門入嚟啦，咁佢嘅形象就好清楚見到一個女人，應該30多歲嘅女人啦。 啊，仲要幾多歲都睇得出啊，好嘢啊！ 好嘢啊，5歲人仔睇得出西。 睇得出個女仔，嗰個女鬼幾多歲？ 因為佢就直頭講咗一句，因為其實佢一個好仔細人嚟嘅，佢呢個個本人40歲噶啦，佢而家5歲嘅嘢都仲講得到出嚟，諗下幾驚。然後跟住佢就形容係個女人嚟嘅。長長地頭髮嘅，但係佢話啲衫咧就古老啲嘅，即係你類似可能哦民初咁上下嗰啲咧，即係可能小套先裝啊嗰啲咁樣咁上下嘅。但係佢就見到個女人咁樣入嚟嘅時候咧，咁佢嗰下已經驚驚地咯喎，點解會穿到門入嚟嘅咧？ 係咯，又唔敲門喎，就係咯， 就咁穿入嚟喎，又冇敲門喎，又熄曬燈喎，仲要係重點係熄曬燈嘅時候，點解佢會睇到佢個成個形咧？咁係佢嚿嘢發光啦，定還是我有夜視咧？咁佢嗰陣時可能冇諗咁複雜啦。跟住佢就慢慢見佢嗰個人好慢，咁樣慢慢移動過嚟。咁其實望上身咧，可能佢都覺得係眼花，或者可能冇閂好道門，因為佢哋以前嗰個年代，佢哋都仲係用可能好似馬姐嗰啲咁樣咁上下。可能佢自己眼花望錯，其實應該係個馬姐翻嚟嘅啫。 因為馬少好中意著嗰類嘅衫 啦。 跟住佢一路望，唔對路喎、啊。點解隻腳好似個雪筒、雪糕筒咁樣收咗落去嘅？唔係正常人。 即係倒轉咗雪糕筒。 係啦，倒轉咗雪糕筒。然後跟住咁樣一路行行行過嚟，跟住佢嗰下咁啲僆仔見到咁樣行過嚟逼近緊嘅時候就啊啦。咁啊完之後，阿爸阿媽就過嚟啦。就嗰、那個年代唔知點解啲阿爸阿媽又唔係探我，死妻半夜三更嗌乜嘢啊？嗰啲自處咧鬧一輪。咁好啦，鬧完一輪咁啊，好熄燈瞓覺繼續。咁繼續瞓覺嘅時候咧，咁佢都驚驚地嘅。其實佢都自己揾啲毛巾啊、被啊咁樣吸住先。 嗯。 吸住先，佢就驚見翻頭先個女人啦。 係。 咁然後跟住今次聽到聲喎。 嗯哼。 又聽到細路仔喺度玩嘅聲喎，仲要聽到誒細路仔聲啦，又拍波聲啦，仲要係喺佢間房同個廳度附近咁樣，好似周圍走咁樣嘅聲喎。 嗯哼。 咁佢又八卦咯喎。又真係裝喎！佢見到個兩三個細路啦，追嚟追去拍波， 嗯、 但係喺佢個床尾度追嚟追去啊！ 係係。 跟住佢話：點解屋企有細路？因為佢係獨仔嚟嘅。 嗯嗯。 咁屋企係正常得佢一個細路嘅啫。跟住佢嗰下又唔敢再嗌，驚再嗌又俾阿爸鬧嘅咯喎。 嗯嗯嗯。 咁點咧？唉，繼續大起蒙個頭，唔好睇唔好睇唔好睇唔好睇，又跟住。個拍波聲一直持續啦，跟住佢突然之間聽到冇拍波聲咯喎，咁冇拍波聲嘅時候，咁佢諗係冇事啦，咁佢呢晚咁驚嚇，我相信佢都應該瞓唔著噶啦，跟住佢又走去裝，唔裝牛只可，一裝又嚇鬼死佢啦。嗰、那個頭先前段出嚟個女人企咗喺佢床邊啊，仲、要唔係牀腳嗰個牀邊喎， 喺正自己塊面嗰度， 係 差唔多個位，即係上半身嘅位置 啦，係。係啦。咁樣踎喺度望住佢咯， 係。 咁嗰下就忍唔住啦，又要嗌。 又嗌多次啦。 係啦，同埋佢話嗰陣時嗰個年代，我唔知佢哋嗰個年代，因為其實佢話發生呢件事應該都我諗應該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頭㗎啦，佢都四十歲啦。佢哋話以前有隻扭計式咧， 係。啊，我有玩過。 學唔係正方形嘅，可以一條過可以拉唔同形出嚟㗎嘛。 哦，嗰個係後一代㗎啦，就 係。係啦，咁嗰個啦。他話：哇！佢話緊張到嗰下驚到之後，你諗下佢話細路仔一分鐘唔夠可以整咗個十字架出嚟咁對住佢咯。 哇！許天份都幾高喎。 我都覺得係。我話一分鐘都唔夠你。 係咯，可以扭到個十字架出嚟啊！係啊。 我未見過嗰件嘢啦。 係。 我就唔知佢點玩嘅。 嗯。 跟住從此以後佢就同阿媽有訴説過呢單嘢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嗰啲屋企就冇乜宗教信仰，乜都冇，又冇做啲乜嘢。咁佢好似入屋入火都冇拜神嘅。 是 乜都冇做嘅，然後跟住最終佢攞到一個，我唔知佢係咪特登要講呢個故事，或者可能真係見到啊，或者點樣啦。最終佢可以閂門瞓覺啦。 嗯嗯， 佢哋咁樣解決呢件事咯。不過佢扭嗰陣時，當時扭嗰個扭計式十字架就掛咗喺個房門口度。 係。 唔拆嘅佢話。 唔拆。 唔敢拆。 嗯哼。 但係佢就話真係好彩，佢話 touch wood 就好似真係之後就冇再見過啦。可能有少少宗教信仰，佢自己個心嗰個力量強大咗啲啦，可能會咁樣對佢幫助大啲啦。但係佢就話後期嗰度山崗道佢都唔係住咗好耐，已經係跑馬地搬另外一度噶啦。但係嗰度反而冇乜嘢。 係，即係喺山崗道住嗰陣時嗰個舊樓係知唔知道係點樣嘅舊樓咧？係去舊城係去到邊一個階段咧？ 好似係戰前嘅。 係。 佢嗰棟。 即係仲係行樓梯嗰啲冇 lift 噶啦。 冇有 lift 嘅。佢後期搬嗰個就有 lift 嘅，但係佢嗰個就係未有 lift， 矮啲嗰啲嚟嘅，但又唔近馬場嘅喎，唔近墳場。 都唔關事嘅，其實咧當其實跑馬地一帶咧唔好話淨係馬場大火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就是、馬棚大火影響到好多冤魂之外咧、啊、其實佢本身嗰一帶咧以前咧嗰、那個聚陰氣都已經係幾重，因為叫其實是一個谷嚟嘅，那個谷咁、附近仲有一啲墳場喺度啦，大家知道啊，跑馬地。附近有啲墳場喺度，咁本身嘅陰氣係聚得幾重嘅，咁所以咧喺嗰度跑馬咧，亦都一個好合適嘅地方嚟，因為陰氣重嘅，係啦， 啱聚到， 係啦，啱聚到嘅啦，都係非常之好嘅地方。但係所以話係咪一定同馬棚大火嘅冤魂有關係？未必啊，佢可能仲有其他唔同嘅冤魂喺度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咦？爸爸媽媽聽到細路係咁嗌話喂有鬼啊咁樣，但我聽落咧調翻轉咧，爸爸媽媽好冷靜喎，係咪爸爸媽媽已經知咧，定係 定係呢一個爸爸媽媽根本就完全唔信，都覺得我細路喺度亂 搞。其實我後期係有採訪過，其實呢一個當事人其實係老公嚟嘅。 求知欲 係啦，呢個當事人我老公嚟嘅。 哦，係 啦， 你老公嚟嘅。 係啦，跟住佢就同我講完之後，咁我梗係追問下個奶奶㗎啦，因為趁佢仲有少少記性啊嘛。係。咁然後跟住問佢啦，佢哋係屬於後者，頭先你講嘅後者，佢哋唔信鬼神， 佢哋完全唔信， 唔信鬼神。 係。 佢覺得冇呢樣嘢， 所以咧，我細佬嗌咧就由得佢啦，啊，當佢亂噏算數，當佢發夢啦。 唔係，佢當佢日頭玩得癲得滯。 係啦，玩創咗個心啦。 係啦。 喂，其實好嘅呢個方法，我覺得哦，如果有陣時咧，家長真係發現咧有鬼咁樣，你當然用一啲合適嘅方法去處理咗呢啲咁樣嘅靈異事件啦。但係問題咧，都唔好將個真相講俾細路聽，你影響佢一生咯。你同佢講：，你玩創咗個心啊，發夢嘅啫，冇攰個頭啊。你咁樣安撫佢，但係背後做一啲嘢去彌補翻呢件事，咁可能咧對個小朋友咧個成長咧可能會更加好。如果你好呢一個一五一十話俾佢聽，你真係見鬼啊！頭先你真係鬼嚟嘅，我諗佢可能咧影響佢一生。可能有咁嘅機會㗎嘛？ 唔係，而家都影響緊啦。而家佢仲要 點樣影響你老公？ 唔係，你諗下佢到而家三十 記得咯， 仲可以佢仲形容得清晰過我。 最重要一樣就係你先生三十年後仍然記得呢件事咧，定係佢三十年後仍然記得好多事咧？嗱，係兩回事嚟㗎。 佢應該算係幾記仇嘅。 即係佢所有嘢都記得啦。 係啦。 如果佢三十年後淨係記得呢單事咧，就呢一單嘢係直接影響到佢。但你話唔係我樣樣都記得嘅，就唔關事。但係佢記憶力咧就好啦，比一般人好咁解。 可能比一般人好啦，但係佢係可以，因為其實佢形容得仲清晰過我形容嘅。即係佢啲小朋友係咩樣啊？咩造型啊？著咩衫啊？咩色啊？佢形容曬出嚟，我話哇，大佬你應該好深刻下喎。 一定係啦，啊咁樣我千祈唔好同你先生借錢。 真係冇啊！ 原來實記得嘅， 十年都記得。 好嗱，咁啊講完呢個跑馬地李先生呢個故事啦，關咗話一定要講啦。你聽聞去旅行都有啲嘢遇過下，邊區旅行啊？邊一度啊？ 我去好短線嘅啫，東南亞區嘅。 東南亞嗰啲先至猛啊！我哋上兩個禮拜先講咗一個特輯《恐怖東南亞》，專講越南同埋呢個馬來西亞。 我今次係台灣。 哦，台灣好啊！台灣好多鬼故嘅。 我嗰個仲要係日月潭。 日月潭嘅鬼故啊，喺客似雲來好似未有。 但是你們考究不到的，因為那間賓 館應該就倒閉了。聽鬼故不用考究的，有得聽就可以了。 OK， 那其實那間店就直接在日月潭湖畔的。 嗯， 然後跟著我們去旅行日月潭，好像不知道去第二日還是第三日旅行的其中一個 住宿位啦。 是， 但我們進去的時候已經覺得很奇怪了這間店。 嗯，怎麼奇怪？ 它不知道節電還是怎樣，冇燈嘅喎裏面， 嗯、 用天然光嘅啫。 嗯、 然後跟住入到去個 lobby 咧，你係乜都見唔到，人都冇嘅，淨、 嗯、 係一個自己彈琴嘅鋼琴喺個 lobby 度。 係 佢嚇咁有型嘅，跟住但係佢入到去嘅時候已經係陰陰沉沉，佢唔知點解係用棗紅色地氈嘅。 嗯， 印象得好記得嘅，因為佢成間嘢係冇燈啦，我哋仲要五六點開始入夜，冇乜光嘅時候又入去啦。然後佢都係未開燈嘅，咁、 嗯、 我哋就卒之個領隊走去拍啊，揾到個前台人士啦，就幫我哋派房啦、嗯，派房卡。咁我就好彩地就派到向湖畔嗰啲房間啦、嗯，不過我就派到四樓嘅尾房。 係， 我嗰陣時嘅哥哥咧，同我哋本身又係啲街坊一齊去嗰個阿哥咧，就住喺我哋對面房， 嗯、 即係都係尾房，不過對沙井嘅。 嗯哼。 咁然後跟住我阿爹阿娘啊嗰啲其他人就全部各自各有入咗房啦。 係。 咁其實入到去覺得幾舒服嘅日月潭。 嗯。 因為我一望出去就係湖畔啊嘛，靚嘅。但係個裝修就比較奇怪啦。 點啊？怪舊。 舊唔緊要。 係。 首先個廁所形容一下啦，你試過見過用茶色磚、綠色燈罩嘅廁所未啊？ 其實咧，台灣人咧諗啲嘢咧同我哋唔同噶，佢諗啲嘢咧，你覺得佢古怪啫，其實喺佢哋眼中未必古怪。 但係你入到去嗰下個感覺， 都係陰沉咯。 係啦。 綠色燈罩嘅，即係出嚟啲光咪青色咯。 咪就係咯，好似攝青嗰扎咁樣啦。咁就已經都算啦，移開少少再望啦。咁同埋我問過嗰個後期問過個導遊嘅，佢話原來佢哋啲有露台，台灣人有露台嗰啲地方咧。 好中意擺著安樂椅嘅。 嗯。 我哋入去 好夜鬼啊！呢啲 我一開門嗰下咪直望見到張安樂椅喐緊咯。 係。 跟住我哇都幾好瘋喎。 係咯，幾好瘋。 係咯，幾好瘋喎！咁啊放低啲嘢啦。咁但係我妹同我就唔同嘅，我妹好驚好驚呢啲嘢，好蛇龜嘅。跟住係捉住喂家姐點解會喐啊？我話風大啫，風大啫。 唔使驚。 係啦。咁我哋話：，我哋攤下張牀睇下好唔好瞓先啦。唔攤又只可一攤咧，跟望上天花，點解會咁嘅咧？ 發生咩事？見到咩？ 成個天花有鏡嘅， 咁似嗰啲咩嘅時鐘酒店嘅。係 但時鐘酒店係全鏡咁樣，要有啲視覺效果噶嘛。咁我就望上去係個萬字啊，即係佛教嗰個萬字。哦嚇！我就我嗰時又唔識佛教啲嘢啦，但係就認得納粹德軍嗰、那個、那個標誌啊。我話係咪嗰個嚟㗎咁樣？跟住我妹就哎呀咁恐怖嘅。哎，我哋唔好理啦，鏡嗰啲我哋瞓覺匿埋眼，咁戴眼罩遮住佢。 點解佢嘅鏡係砌成咁樣形狀啊？定係個鏡裏邊 砌成咁嘅形狀？ 即係好多塊鏡砌成一個萬字。 係啊，然後跟住我哋，哎，唔好理，唔好理。哎，跟住我一身汗啊，我去沖涼。咁我同我妹講，佢話你唔好閂廁所門喎。我話好好好，我唔閂廁所門。咁我去沖涼。咁 通常入去沖涼嗰個鏡啫，竟然而家調轉喺出邊嗰個鏡。係 啊， 係 咯。係啊，佢話好驚，跟住我話：，唔驚啦，你開電視乜都好啦。咁我就入到去沖涼啦。咁你沖涼個過程到開水都可能分零鐘，你除曬衫跟住入去啦。好快聽到電視聲喎。跟住嚇咁驚啊，開到咁大聲嘅，快手啲沖先，沖完之後出去，人呢？但係最緊要唔係人呢咁簡單。是我出廁所嗰下已經冇電視聲， 是 但是我未出之前仲有電視聲嘅。 咁咁離奇啊！去咗邊咧？ 係咯，我嚇個人咧冇理由咁快走咗出去嘛。跟住咁我就著好衫啦，跟住走去敲其他房門啦。原來好早之前佢係喺我去沖涼嘅時候已經入咗我哥房， 即係出咗門口嗰日，你唔係嗰啲 connecting room 兩間打通嗰啲唔係。 真的要出門口過對面。 咁佢都幾冇雷㗎， 我妹冇雷緊 啦。係啦，咁樣佢又話而間房有嘢，咁樣抌低你走咗個隔離房。 但我唔過又自可喎，有過隔離房嘅時候，原來我間房都叫光猛啲㗎啦。 係。 我隔離我哥間天井房，天井咪本身暗啲嘅。 嗯。 但係佢上面啲鏡就冇咁恐怖嘅，佢係兩個好似棺材咁樣一個長方形咯。 嗯。 就啱啱係對住兩張雙人牀嘅咯。 嗯 我話咁呢個有咩設計？ 其實咁樣先恐怖。 係咩？ 你兩個棺材，你兩個人瞓喺度喎，雙人牀咁樣，一人瞓一個棺材喎，你望到自己瞓咗落棺材度，好唔恐怖？係咪啊？ 應該都幾恐怖。 係咪啊？ 係咯。 你嗰個感覺，你話咯，瞓喺度啱啱好，你一個長方形嘅鏡，見到自己咁樣瞓喺度，一個人瞓咗落棺材咯，隔離嗰個瞓多個。 係啊，然後跟住我就話：哇，你哋呢度都幾恐怖啊！但係問題佢仲要慘在一樣嘢，其實原來我本身入到我嗰邊係冇開燈，原來我嗰邊。開埋燈，全部成個室內都是茶色的，室內是茶色燈，廁所是綠色燈。跟住我就哇咩 design？ 咁我哋我妹就驚啦，因為我唔敢同佢講，因為我同佢講過，佢一定唔會翻房攞行李噶啦。咁我就唔講，因為我哋唔好理啦，去食嘢先啦，食嘢先。跟住咧食完嘢翻上嚟，我妹堅持唔肯入嗰間房，我冇講俾佢聽噶。咁就話不如去阿媽度啦，唔好瞓覺啦今日，跟住就去阿媽度。阿媽嗰度又係有鏡喎上面，但係佢今次佢就唔係長方形嘅，菱即係菱形，連住兩個菱形咁樣咯，又係咁樣對住兩張牀咯。點解啲度度都有鏡咧？ 係咯，點解度度都係天花板整塊鏡嗰度咧？ 係啊，點解度度都有咧？咁呢個就後話問阿導遊，阿導遊仲叫。好賤格，佢到最尾嗰日收咗小費先同我講嘅。咁呢個就後話先啦。跟住我哋本身最終嗰晚係下場係點咧？我老豆阿媽就半夜三更費事入我間尾房啦。佢講到好似好恐怖咁樣，咁就全部屈蛇去曬我阿媽間房度，全部喺嗰間房瞓。到第二朝瞓醒咧，我妹又繼續地好冇雷地劈我自己去攞翻啲行李啦。咁落到去嘅時候咧，最終到俾小費嗰下咧。佢話呢間酒店咧本身其實係 motel 嚟嘅，真係。 嗯。即係真係嗰啲時鐘酒店。 係啦，但係問題佢就喺嗰啲湖畔啊、懶靚啊嗰啲咁樣，佢就得。 浪漫啲。 係浪漫啲，四五層嘅啫。我嗰度係四樓，其實佢第五樓已經係頂樓嚟㗎啦。咁佢話其實咧，本身你哋咁多個人瞓嘅房咧， 其實都冇問題嘅。佢嗰啲按照個裝修啊，你哋做視覺效果有問題嗰間係你嗰間萬字房嘅啫。我話你咁對我好啊， 咁關照你， 咁關照我啊。跟住佢就講翻出嚟，佢話原來係有對新婚夫妻啊，旅行蜜月，唔知做乜事嘈 Q 咗交，然後跟住最終第二朝就男嘅退咗房走咗，個女就唔知去邊。咁然後跟住個女嘅唔知去邊啦，咁繼而可能佢啲阿女家嗰啲家人就報失蹤啊，諸如此類啦。咁其實呢間房係清理咗之後，跟住繼續一直又租出去嘅。直至到開始有臭味出啦。 原來床屍， 阿女屍喺個床架下面。 係。 就一直期間就唔知可能都有十幾個一 pair pair 嘅瞓咗喺上面㗎啦。咁但係其實嗰件事係話都發生咗幾多年，都成四五年前㗎啦。 係。 即係當時嘅四五年前，而家應該係成廿年前啦。 係。 咁然後跟住。我話嚇，你俾間咁筍嘅我，佢話我都唔想噶，本身諗住我瞓嗰間嘅，但我自己上次瞓過呢間都有問題，我咪走咯，我咪俾你瞓咯。 唔係，我個導遊都幾唔啱喎，就算係啊咁樣都唔好嚟同你講啦，啊結過咗骨就算數啦，係咪先？ 因為我追問咗佢咁多人。 哦。 我就話我俾多啲小費你啦，你講我聽啊。嗱，我唔嬲你嘅。 係。 我講曬呢啲嘢出嚟，喂，咁你都要俾我知道啊！即係你話當去酒店開咗本聖經之有嘢。但問題你成個萬字咁擲住，我都要知啊嘛。 但係而家你都係冇事發生啦。 我就冇事發生，除咗電視聲嗰 part 啫。係 咯，都係冇事發生。但係 問題個導遊最終有同我講咧，其實佢自己對上嗰次又係帶嚟呢一間，因為佢做呢一個旅遊團一定係包呢間酒店嘅。佢就瞓尾房嘅，佢話對上嗰次佢瞓完之後，佢真係唔敢瞓呢間嘢。 咁呢個導遊都唔啱啦，應該自己瞓翻啦，俾啲房客唔啱啊佢。 唔係啊，你知唔知其實佢講翻俾我聽，其實我哇～其實我如果我係佢，我都唔敢瞓啊。即係佢前段好似我一樣嘅，聽到電視聲，但係佢一條友瞓㗎啦，唔知點解出邊有電視聲嘅。咁然後跟住聽到電視聲，佢以為係嗰啲電視咪有陣時會教嗰啲時間毛啊，幾時會自己著嘅，係話呢啲嚟嘅啫。跟住通常做得可能領隊導遊嗰啲，佢哋自己大膽啲啦。係。佢話係成晚冇覺好瞓，不斷俾人擁落牀，擁落牀，擁落牀好多次。擁完落床都算啦，咁我擁落床，咁我咪行去第二度，隔離張牀都仲可以瞓得噶嘛。嗰張牀就仲慘，掹被咯，你瞓瞓下俾人掹被咯，跟住都算啦，掹被俾你掹啦，好攰好眼瞓啦。今次唔嚟呢啲呢一套啦，今次嚟係 feel 到有個人坐喺張牀度咯，跟住慢慢褪上嚟，即係你嗰個倒後嗰個動作，你坐上去張牀，跟住慢慢上牀嗰個動作。跟住佢係 feel 到佢嗰個人，佢嗰個感覺係人啊嚇，喺佢背脊後邊嗰下，佢哋做咗咁多年呢啲嘅時候，佢自己係唔管凍啦，佢知發生咩事啦，即刻乜嘢都唔好理，衝出房，揦住自己平安符衝出房，話去換房，冇房換，冇房換，冇房換。然後跟住其實係點解佢會知呢件事發生得咁清楚咧？係因為佢嚇到咁樣嘅時候，嗰個店家卒之。好老實咁樣全部講一次佢聽咯，我就住咗個街，其實最終我好彩我冇住嘅，其實可能我瞓咗落去阿女士張牀，可能我都會俾佢擁落牀噶。 咁啊係， 係啊， 咁樣其實呢單嘢咧有條女屍喺呢個牀底咧，我哋又同呢個東頭灣道99號 cross over 咗。嗱呢單案咧，我會交俾阿花家姐去查下，睇下查唔查到咧，究竟呢個女屍咧究竟點解會俾佢男朋友埋咗喺個牀架下低？而隔咗幾日先俾人發現，究竟係情殺案啦，定係呢一個有預謀嘅謀殺案咧？ 係咪？我諗應該似情殺啦。 似啊，或者我哋去揾人問米，招一招佢上嚟睇下。 問問咯，但係問題其實而家呢一棟嘢咧都冇咗噶啦，因為 成棟拆咗啦嘛。 唔係拆咗， 係啊， 地震冧曬。 哦，冧曬。 因為我哋嗰陣時有認得，又好記得嗰棟嘢噶嘛。係。睇地震嗰陣時，影日月潭嗰度咪成個邊位全部崩塌嘅。係 係係。 就係嗰一粒咯。 咁樣冧咗都好嘅，你再喺度咁計，嗰間房都唔知道點算好。 咁啊係。 係啦，今日我多謝 X 小姐啦。嗱，你應承我一樣嘢，帶啲朋友上嚟我哋節目裏邊， 都冇問題。 去做我哋嘅嘉賓啦，講下你啲親身經歷啦，因為我哋啲聽眾咧好中意聽我哋嘉賓講親身經歷噶。今日多謝你 ，OK， 好，拜拜， 拜拜。